成日喺个水滚咁啦，猛猛咁样涌出嚟啊，滔滔不绝咁样涌出嚟，就譬如啦，佛所讲嘅道理啊，所谓一字一句，而刚才我讲妙法莲花中嘅妙字，我哋天台宗嘅老祖师啊，智者大师啊，佢讲得九十日，咁啊一个字就讲九十日啦。当然里边嗰啲理论啊，所谓重重无尽啦，就好似嗰啲泉水啊，响个井嘅时涌出嚟一样，绵绵不绝。第四咧，呢个中嗰个静物语啊，呢个就静物咧，系嗰啲盗墓佬啊。咁啊，上上有冇人做盗墓嘅？我唔知吓。嗰啲盗墓师傅咧，咁啊，佢点样可以刮得嗰块板刮得咁静啊？佢有一条墨斗线啊，咁有个墨斗啦，系墨嘅黑色嘅一条线啦，佢一掹掹出嚟，咁啊，揿住呢一边，咁啊，拉直佢，咁啊，认为静啦，咁啊，一弹。然後收咗嗰條墨斗線啦，照呢條彈嘅黑線啦，咁啊界啦，咁啊好直啦，冇理由歪曲嘅。咁啊，如果冇嗰條墨斗線一彈啊，你話幾好舒服？我先係教咗電腦咧，都要有多少走樣嘅，佢一定要彈一彈啦，界啲個四四正正。啊，即使現在咧用機器嚟界，佢都有一條方位咧嚟到咧夾住佢。如果冇咗呢个方位夹住嗰块板咧，你就都夹得佢唔正嘅。咁啊，我哋佛经啊，亦系一样。点解佛经佢哋静默咧？静默能够判定歪曲，亦话系正直。冇咗呢条墨斗线嘅弹咧，你就唔能够咧判定啊。啊，歪曲就亦话咧系正直。咁我哋读经咧，为乜事？我哋如果依经修行啊，咁啊一定啦吓，就可以走呢条正路。因为经咧，佢就教我哋点样去修行。如果咁样咧，你就变咗得偏邪啦。如果你咁样修咧，你就一定咧就好正直。咁啊，今日咧。咁啊，有一個人啊，都入五十嘅，佢就出家，佢話堅持佢安有揾我。咁我哋講出家都唔係咁容易嘅喎。我話你做乜嘢啊，舊子？佢話我就響一間咧，嗰啲所謂三教九流嘅地方咧，咁啊做講座嘅講師啦嚇。我一聽啊，哇！咁你咪仲坑過我？咁啊，咁你仲出咩家啦？係嘛？咁我話喂，我話你究竟你講乜嘢啊？他說我說啦，《法寶壇經》五色六寶壇經的語言，我說啊，我心諗啊，真的我今年啦，我出家四十年啦，真的我到現今我都不敢談講六寶壇經啊，因為裏面太深啦。啊，咁啊，佢係一個在家人，咁啊，仲要拜我做師傅嘅，咁啊，徒弟一個師傅真係。咁我問啦，我問一問佢，我話咁你既然講《法寶壇經》啊，我真係好仰慕啊。我話我問你兩句，我話裏邊咧。咁話心去就何勞時街啊？行直都何用參禅？我話我家下請問你啦，家師傅問徒弟調轉頭啦。咁啊，佢又扭扭下個頭，又諗諗下，咁啊，佢結果咧，咁啊，佢都算講出咗個佛教嘅名詞啊。啊，咁啊，佢話咧就叫做以理治事。咁我話咧，你呢個名詞咧都好對啊。我話呢個理性你就講咗啦，我話呢四個字都係口頭禪。我話我家問翻你，我話以者係用眼，就用呢個理論呢個奪呢個字象啊，以文字表現係咁解啦。我而家請問你，點樣奪法？呢個叫做字象，咁佢當然口都啞咗啦。咁我就提出嚴重警告啊！我話你是否能夠拜得成我做師傅，因為拜唔成。我話從此咧暫時唔談啊！我話你從今日不能再講六祖壇經啊！我話你講一次你就墮一次，我話你講兩次咧你就墮落兩次。我話點解啊？我話你一個在家人，飲酒食肉，老婆妻子樣樣具足。你話六祖壇經裏面啊，我話啲真係連味道都未曾有啲啊！我哋仲教人。你话佢唔相信你咧，你都仲好啊！你话如果佢相信你，你乱讲啊！我话日后啊， 佢越相信得越深啊，你个罪过堕落格就越深啊。你话你从今以后千万唔好再讲六祖坛经啊。咁啊，我点解要讲嗰啲咁嘅理论咧？就系话咧，嗰啲咁嘅外化咧，佢自己本身冇理论噶，佢人呢次又执啲，嗰次又执啲，咁啊执执埋埋咧，等于话咧讲句好听啲啊，净系用人哋嗰啲金啊铺佢自己个面，佢自己冇金嘅，系攞人哋嗰啲金啊铺佢自己个面，但系人哋一摸咧，佢就冇晒面啦。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哋佛教就唔同啦，佛教自己真系有金。自己真係有面，佛教幾千年喺中國能夠站得穩，雖然歷代嘅朝廷啊演變、人事嘅糾紛，但係佛教嘅理論咧始終站得穩啊，就因為佢本身有金啊，係貼得穩穩當當啊，本來有唔係貼上去嘅，你掹一掹唔得嘅。所以一般呢個學者啊，佢話佛教呢一套象徵啊。就是这个世界的文化遗产啊，而佛经亦有个道理叫做常，常者不变化，即有佛出世冇佛出世啊，嗰啲理论咧都永远唔会改变嘅，任何理论都唔能够将佢打得到嘅，好站得稳，好稳当嘅，系自己有金啦，唔系外边铺上去嘅。咁啊，所以佛咧，所以讲啊，宗教啊，呢个非乜依。能够判断何者叫做邪，何者叫做正，搞得清清楚楚，使到我哋一个学佛嘅人一睇，我哋知得边样叫做唔正，我哋从今以后就不用边样咧系正直嘅修行，我哋从今以后咧依次去修，就好似呢个寿木攞嗰条墨斗先一弹，照佢一戒啊，一啲都冇歪曲啊，从始至终都系咁直，唔会走错路。咁啊，第五咧就叫做折慢，慢咧咁啊，香港咧就好少啊。咁啊，如果夏威夷咧，咁啊，我哋曾經嘅夏威夷咧，嗰啲人送嗰啲叫做呢啊，嗰啲送嗰啲花線啊，真係花到呢個鼻哥幾十片都試過噶啦。咁啊，嗰啲女人咧，佢哋用嗰啲花咁啊，穿一條得咁長咧，就上呢次咁啊，一拉就拉到呢邊，咁啊，一頭都係花，確係幾靚啊！咁啊，家下咁啊，佢就折慢慢咧，就系将嗰啲花咧牵起嚟，意思就系话咧，令佢唔好散失。花就俾人一朵朵噶嘛，我咪将佢一抛咪冚唪唥散晒咯。咁啊，东一朵西一朵啦，家下唔系，就揾条线咯，牵起佢，咁啊上朝啦，咁啊又庄严又美丽，但系主题就系唔怕散失。咁啊，佛所讲嘅道理咧。亦是一样啊，所谓教理行果皆地位，怎样修持什么叫做因果，它完整的道理呢一直都是有这个连贯性啊，好似那一些花呢从散的一朵一朵呢生成一片呢不散失一样，你只要依佛的道理的修行，从因至果中间包括尽心了解实行，以及最后的成果，好严重。这个次序好分明，而同那些花一朵朵是散开的，但是将它穿成一片，不怕散失一样。所以名为叫做折慢语。第六就是那个折持语，那个折持语就佛经里面的道理啊，除非我哋唔依住去修行，如果我哋依住个修行咧，佢可以摄持我哋呢个妄想心，你依住呢个妄想心咧，收摄起啦，唔再咧向呢个外边嗰啲尘境咧攀缘，即系唔俾嗰啲尘境咧转咗去，就问题咧，你肯唔肯咧，要呢个经嘅理论里边咧去修行？如果我肯照呢个经里边嘅理论去修行啊，可以修摄我哋呢个妄心，归于我哋呢个大庄广嘅本源，亦即是可以讲咧，以呢个大乘嘅因化庄严我哋嘅佛果菩提。咁啊，第七就系常啦，头先我提咗一层，常则不变啊。现在佛所讲，从过去、未来、十 将师佛所讲嘅冇乜唔同。过去佛所讲与现在与未来佛所讲嘅冇乜唔同。未来成佛嘅所讲嘅与现在嘅与过去嘅冇乜唔同。所谓三世诸佛正德所讲嘅道理啦，所谓佛佛道同啊。咁我哋第一晚咪讲过啦，咩叫做佛啊？有十种称号啊嘛。第一个就如来，叫做想从先得后，后佛成佛啦，而从先佛之再来。我哋现在成佛，所有个慈悲功德智慧，都系如同先佛一样啊。咁所以就名为叫做想，所谓万古的常规，佛教嘅道理啦。永远都不会更改，朝代世界人有转变，但是佛所讲的道理呢没有转变，几时都站得这么稳定，不会被人家一句话就将那些理论可以推得到的，所以名为叫做常。那么第八就名为叫做法，即是佛法那个法，就以鬼池为业，好似一架车，我哋嗰啲火车，香港嗰啲电车，如果冇咗嗰条路轨咧，佢冇咗符噶嘛，实系两边走啊，实系两边控噶嘛。如果有条路轨咧，好似个电车咁高咁大咁长，但系嗰条路轨都冇几深啊啫，我相信系做得两寸深啊啫。咁啊，嗰条电车咧，要住嗰条路轨咧，佢就行得切切服服，该转就转，该直就直。而无必要咧，好似发生意外啊，话嗰架电车咧甩咗轨啊，就因为有条轨咧，做佢一种嘅指导，令到嗰架电车咧行得正正正正。咁啊，佛观嘅道理咧，亦系一样啊。每一个人如果真系研究佛观，照佛观嘅道理所讲去行持啊，就担保你咧。平平稳稳，一步一步咁咧，从浅入深，从低至高，即知圆满，无上菩提啊！所以《楞严经》佢里边讲，佢话真如直过，即如是法，终始地位，中间的永无智慧曲障啊！《维摩经》里边讲啊，佢话直心就系道场，咩叫做直心啊？就系呢个佛法，佢哋以佛法。来到咧引导自己呢个心，佛法系正觉，而我哋依法修行，我哋呢个心亦系正觉。所谓心觉、语言觉啊，所谓心口一致啊，我哋从始到终咧，一知成佛都唔会遇到呢个魔障。第九咧就叫做点缘，咁样就叫做点咧，点咧就系呢个模范啊，好似我哋嗰啲陶瓷工厂。我哋每一件陶瓷，佢都有个模嘅，先做好个模，然后照呢个模咧去吸，咁啊做得少少像像啦。咁啊佛法啦，亦系一样啊。我哋依法修行咧，我哋有个模样，佛点样教我哋，我哋又点样行，一路啦吓，直至咧送我哋成佛。咁啊经咧，亦名为叫做经啊。正即系一条路径，咁啊呢条路径咧系正直嘅路径。所以《楞严经》里边讲啊，佢话十方以内同一道故出嚟真谛，我加以直心，十方诸佛同时了生死，都系以呢个直心自道上。咁啊，我哋以上咧就将呢个经字呢个道理啦。就略略咧系解释过，但系经咧就唔系啦咁难版噶噃，咁啊有好多咧嗰啲开悟嘅人啊，佢啊真系咧随随次次啊，任何一法佢都可以开悟，咁啊既然任何一法都可以令个开悟啊，即系每一法啊都系经。只不过咧，在于你呢个心啊，系唔系有咗执着？咁啊，如果你呢个心啊冇咗执着，所谓发化都系经啊。你有所执着咧，发化都系烦恼。 咁啊，《楞严经》咧是有25法，咁啊，25法咧，我话法法都可以开悟嘅。边25法就六根、六尘、六色、六三十八啦，再加地水火风空根色七杂，六三十八加七咪25咧，法法都可以成法，法法都可以开悟。咁既然法法都可以用，我就开悟成法，咁啊，法法都系经啊。条条都是啦，香庄大道就好像我哋嘅人去北京，喺香港可以去，啊，喺泰国可以去，喺日本可以去，喺台湾可以去。你就算喺自己中国本土，喺广东可以去，湖南可以去，啊，喺北方可以去，喺西南方可以去。哪知道蒙古新疆咁偏僻嘅地方可以去？虽然呢个量程东南西北不同，但系最后咧，大家都喺北京会面，一齐咧到北京，冇乜唔同。目的个个都系到到北京，但系量程咧就有东南西北咧就唔同啦。有个成分，目的系一样。但我呢个修行嘅方法，就要睇我哋每一个人嘅善根，以及嘅喜爱唔同。咁啊，任何一种法咧，都可以咧悟道啊。所以《国佛经》里边讲咧，嗰个六尘嗰啲尘境啊，即系外边嗰啲境界咧，咁佢都可以悟道噶啦。咁啊，同时咧。咁啊，有一位咧，龙云禅师，咁啊，佢就行脚参方啊，几十年啊，咁佢都未开悟啊，即系成日咁啊，自己参究自己本来面目咧，佢都未开悟。咁佢有一次经过一个地方咧，佢睇见咧菩花盛开啊，佢入唔到，佢见到嗰啲菩花盛开咧，佢入唔到啊。咁个悟道讲一手计啊，呢个点讲咧？佢话30年内的尘见客啦，几回落叶的又抽丝，佢话自从得见菩萨后啊，即直至如今更不如。咁啊呢手计嘅意思即系话咧，行咗几十年啦，参究自己本来面目咧，都冇参得到，都揾唔到啊！30年个寒子。嗰个春夏秋冬，春夏秋冬，春夏秋冬，啊，春天摘花开，秋天入冬啦，万物都谢达。咁啊，经过几十个寒暑啊，嗰啲树木秋枝发芽枯谢，几十个寒暑，我都未曾开悟，但我今日一睇见嗰啲桃花啦，一个开啊，我就心胸开朗啊，我就开悟啦。我一开悟，悟到我自己呢个本性啊，我一啲疑惑都冇啦。咁呢个就灵魂祖师啊，就观呢个桃花啦，去悟道。咁啊，又有一个古德，咁佢夜晚读经，咁啊个行脚参方啊，咁啊夜晚冇乜事啦。咁啊，夜晚呢幾個鐘頭咧係最寶貴喎。咁啊，我都係啊。我入口咧係應酬，但係夜晚咧如果冇應酬咧，我真係呢幾個鐘頭咧係我個黃金時間啦。就好似啲電視咁啊，呢段時間就變做黃金時間嚟啦。咁啊，我自己都要睇下書啦嚇。咁啊，個睇書嘅弟子就要點燈啊，點油燈啊，火水燈啦喎。咁啊，個燈燈點啊點啊點啊半老啦，個熱點啊嗰條燈芯啊點到都黴啦。咁佢咪要啊揾一條嘢啦，咁啊走埋燒嗰條燈芯啊，咁長啲咁多啦，咁嗰啲燈咪光啲咯，係嘛？咁佢一燒燒起嗰條燈草咧，本來就暗暗地噶啦，咁啊條燈草響嗰個油燈柱一燒燒起嚟啦，燒高啲咁多啦，嗰啲燈個光馬上咪光啲咯，佢就開悟啦，佢就係嗰個的確火光。一照佢就开悟啦，火光就即系智慧光啊嘛。咁佢未曾出嗰条灯草嗰阵时，都系 黑黑暗暗，烧到嗰啲灯草乜煤烧啦，都唔能够起火啦，咁啊黑暗啦，咁啊烦恼啦。咁佢一烧起个灯草，马上就光明啦，佢当堂个心就开朗啊，所以佢就设咗手计啊。佢话辟起都原来是火啊，照见山河万朵啊，佢回堂撞见圣灯啦，个几乎当年错过啊。他说我一辟起原来就是火光啊，火光就是我们这个智慧心光咯，我们这个智慧心光啊，照见这个山河国土啊，所谓照天照地鉴古鉴今啊，好像这个太阳火一样啊，可以照见这个山河。他说回堂就撞见圣灯啊，咁啊呢句话即系话咧，我自己回光返照啊，我就撞到咧我自己呢个正身啊，等于话我回光返照咧，我自己就见我自己呢个本性啊，都话几乎当年破过啊，我应该早啲就要出起呢个灯啦嘛，一出起呢个灯咧，一照我个心就开朗啊，应该早就要出起佢啦，如果唔出一出呢一啲火啊。我自己就唔开悟啦，几乎就错过机会啦。咁啊，所以啦吓，有好多好多嗰啲苦啊，嗰啲大德高僧啊，因为阴功，因为闻香，因为扑一脚，因为咧闻到啲阴功，佢就会开悟啦。咁啊，因为咁样佢都可以开悟，所以六行即清香味触法都系叫做功。能够令我哋开悟，明心见性都系经，不过呢个方法唔同，但都系实质，即系实质万法为心啊，花花都系本性啊，既然花花都系本性啊，我哋依任何一法修行啊，都可以成佛。咁啊，仲有好多嗰啲咁嘅所例啦，系因缘故事啊，有关啦，总之啊，哭啊，哭着、痛着、跌着、扑着。都可以开悟嘅，咁啊今晚咧时间到啦，咁啊下个礼拜咧再同各位咧结缘。而嘅风气系在呢一方面，咁啊从前我哋可以讲咧，有因为呢个阴经而误导，亦都可以讲有闻到呢个香气而误导，系有啲咧佢跌咗街。他就可以悟道，或者他得到一样东西他亦都可以悟道的。那么从前有一位老参师傅，那么所谓老参呢，就是我们旧时那些出家人的生活呢，那么没有今时今日那么好的，真是的。旧时呢有一句话，他说一拨是千家法，他的袋真的呢一个千都没有的。咁佢就到处咧去朝山啊，去亲近嗰啲善知识，因为旧时咧好多出家人咧，在呢个法律上比较好多方便嘅，例如咁坐车咧，咁啊啲出家人坐啦嘛，过都系佢都算啦，咁啊我都试过坐霸王火车噶啦，咁啊冇钱啊，咁啊点啫？咁啊先上车啦，咁旧时又冇咁严嘅，咁啊上啊落车收车又冇啦，咁啊讲几句客气嘅话咧。咁啊，原則上都通過去噶啦。咁啊，食飯就更加冇問題。咁所以舊時咧，嗰啲行腳攤荒啊，就真真正正咧係有呢個鹽嘅味道啊。咁啊，從前有一個老修行咧，佢就去外邊參學。參學咧，佢就當然啊，就唔係話家庭主咧去外邊遊山玩水啊。去觀光旅行咧咁開心啊！一個真正嘅學道人咧，你冇睇佢外表咧，好似係好輕鬆，實實佢嘅內心咧，就總係有一個問題，即係點樣先至可以了生死？點樣啊先至可以咧明心見性？咁啊，等於話要自己攤話頭啦嚇。咁啊，一個行腳嘅師傅咧。咁啊，佢有日啊，佢就去外边行花，咁佢嘅心里边咧都系谂住啊，乜嘢叫做父母未生以前， 系我嘅本来面目呢？咁佢一时行住一条寻寻醉醉咁啊，探究呢个问题，可以讲得真系外边呢个世界啊，点样个豪华繁荣呢？佢都唔系好介意啦。咁啊，突然间先到一个市场啊，一个墟镇啊，咁啊，嗰阵啱啱啊墟期，咁啊，旧时我哋中国啲乡下啦，系赶墟啦，或者系147，或者系258，或者系369啦，咁啊，特别四围嗰啲乡下地方到呢个市镇住啦，或者买就或者卖咁噶，一个墟期。咁佢啱啱经过咧一档卖肉嘅地方啊，即系卖猪肉嘅。咁佢啱啱经过呢处咧，就有个女人啊，佢就买猪肉。咁啊，呢个女人就好腌尖嘅。佢一次去买肉咧，就一次就同嗰个猪肉佬啊，暗暗探探，佢话要嗰啲劲啲嘅，劲啲嘅瘦啊，唔要咁多肥嘅。咁你知道嗰个猪肉佬咧，就唔系几好脾气嘅汤猪佬系嘛？咁啊，佢暗沉得太多啦，佢就将嗰种刀啊，嗰种猪肉刀啊，向个台子一拍，佢话拿一块不净啊！啊，点啊猪肉拍咧？啱啱呢个老参师傅经过，佢一听到话一拍拿一块不净咧，啊，佢就开咗悟，咁佢就明心见性啊，就参透咗咧佢自己呢个本来面目。咁啊，呢一段故事咧就系讲啊，因为呢个音声唔一定话听呢个文化嘅音声，即系任何一种嘅音声咧，佢一听到啊，所谓一触到，佢就可以开悟。咁啊，当然佢系平时咧都好用功啦。如果平时佢唔系咁啊沉沉醉醉咁啊贪啊，啊所谓父母母亲以前罪过是我啊，佢唔会贪得咁沉沉醉醉。所谓入神入味嗰个时候咧，佢一拍咧唔会开悟啊。好似我哋家咁，你就唔好话拍一下，我相信你拍一百下我都唔开悟啊。即系平时咧，佢呢个功夫啊，佢真真正全副精神啦，响晒嗰度。咁啊，突然间咧一拍佢就开悟啦。咁啊，同时有个香严祖师啊，咁啊，佢就本来咧。就是呢个百丈祖师座下一个咧好有名嘅法师，咁啊后来呢个百丈禅师去世啦，佢就亲近个维山祖师啊，咁啊维山祖师咧当年嗰啲老人家啲所谓立得上称为佢哋祖师噶啦，佢系有慧眼啊，佢就知道呢个香严啦系一个人才，咁啊点样令佢开悟咧？你最紧要开悟啊嘛！咁佢有人咧就同佢倾偈啊，佢话香严，佢话我听见人讲啊，佢话你响百丈老祖师嘅地方咧，所谓问一就知十啊，如果问你一样嘢咧，你可以答十。佢话现在咧，我唔问你呢啲问题。咁啊，呢个香严祖师佢话。原则你问我乜嘢咧？佢话我问你一句话，佢话你父母未生以前，罪过系你香严啊？你答一句啊！呢、這个香严俾佢一问，问到冇得声。咁啊，佢就翻到屋企啊，佢个房间嘅事啦。咁啊，翻嗰啲藏经啊，以讲咧翻佢平时所睇嘅、所研究嘅。咁但系结果咧，都冇法子咧揾到呢个问题。咁啊，佢就好惭愧啊！佢就请呢个维山祖师咧，希望呢个维山祖师咧能够答复佢呢个问题。但系当时呢个维山祖师讲啊，佢话香严，佢话二人饮水啊，即系冷暖自知，亦好似一个人食饭咁啊。你食你饱，系我食我饱啊！佢话即使我开悟，我能够证到呢种境界，我话俾你听，也不过系我自己所得，唔系你自己发明啊！佢话呢一件事咧，唔能够讲得出噶，要你自己啊，好好地咧去参究一下。 咁啊，当时呢个香炎祖师啊，咁佢就冇咗办法啦。咁冇咗办法咧，佢哋有日咧就同呢个维山祖师告假啦。咁啊，觉得呢个问题咧，一日未曾参得透啊，自己个本来面目咧都未曾咧开悟。咁啊，维山祖师话好，你去外边啦吓，参学下都好噶。咁啊，当时佢就去到呢个南洋中国师呢个道场，佢就见到呢个道场啊，即系好荒废啊，地方咧亦都好破烂。咁佢就就响呢个地方自己搭个茅棚咧，就响嗰度住啦。住啦，咁你要食饭咧，咁佢就每日咧，除咗用光咧，佢就去呢个田嗰啲地主啊。自己就挖啲田地啊，种啲菜咁嚟食。咁佢有一日一个锄头锄落去啊，佢挖到一块瓦片上嚟。咁啊，当然佢要执咗佢，掉咗佢啦。咁佢一拎个块瓦片一掉，啱啱呢个旁边嘅树咧有一排竹啊。咁嗰块瓦片就啱啱一掉咧，就啱啱咧碰到。其中一條竹就當然咧發出一種啊啦一聲咁嘅音聲咧，佢就係呢一下音聲啦一聲，咁佢就開悟啊，開悟啊，咁啊佢當時啦，佢就即刻啊千菩達依，佢就向住呢個維山老人嗰個方向啊，住嗰個方向咧，佢叩頭頂禮啊，佢話老人啊。他说你真是慈悲啊，他说若是你当初跟我讲出，他说都是你的功夫啊，不是我的功夫啊，他说因为你当初没有跟我讲出啊，所以我今天呢自己一参一问他就开悟了。那么当时呢他就顶礼了之后啊，他就自己写了手记啊，他说一滴就忘所知啊，更不假修持，个动容都扬古老啊！佢话不堕跳然居，佢话次次不沉中积啊，升积外威仪，诸方学道者都含然常常居。咁啊，呢一首偈咧，就系将佢呢个用功个过程啊，全部都讲出嚟啦。咁所以因为呢个音声一块瓦片，佢亦都悟到。咁我哋中国禅宗嘅祖师啊，就是我哋嘅老祖宗啊，六祖大师。咁啊，佢因为听《金刚经》而悟道嘅。《金刚经》其中有两句话，佢话应无所住，都以生其心啊。佢就听咗呢两句经文咧，佢就开悟啦。咁啊，因为呢个音声咧而悟道。其实呢两句经文呢亦都呢是好有研究啊，好有禅味啊。你应该呢是无所住着。咁我哋点解现在咁多问题呢，就是呢个心呢有所住着。但是如果我哋嘅心呢冇咁多嘅住着呢，就唔会有咁多问题啦，肯定你开悟。咁但呢种功夫呢就要靠自己嘅修养喎。你唔係話啊，我應無所住得家正主咁樣唔算數啊！你真真正正咧，你呢個心咧要真係無所住，咁又先至係叫做悟道。咁啊，從前啊，有一位居士，佢叫做黃山谷啊。咁啊，有一次咧，佢就參一個黃龍會堂禅師。咁佢每一次咧都請。这个会堂禅师啊，为他开示道破啊，怎样叫做父母未生以前谁过自我呢？那么每一次呢，这个会堂禅师啊都没什么认真答复他。那么当时这个黄山谷啊，这个心里面呢都好像啊以为这个会堂禅师啊，好似有啲自私咁样， 查哥，我成日咁啊请你开示，咁啊你都唔答复我，你都唔解释俾我听。咁啊当时咧，呢个汪龙会堂禅师啊，佢知道啦，佢就同佢讲啊，佢话山谷啊，佢话呢件事咧永远冇自私嘅，但系你要自己觉察善当，你要自己咧领悟，而并不是话我自私啦，唔话俾你听。咁啊，当时佢恐怕呢个黄山谷唔了解啊，佢哋引嘅就孔老夫子咧教学生两句话，佢话二三子以吾为隐乎，佢话吾无隐乎矣啊。二三子就嗰啲学生啦，佢话你哋三三两两嗰啲学生啊，佢话实际上咧，你就好好啲学，我尽量我都教你。佢话我冇一样咧系隐藏嘅。咁啊，当时呢个黄山谷咧都系唔得要你。咁啊，有一日咧，咁啊嗰啲木西花好茂盛咧，咁样咧就开放啦。咁啊，呢个悔堂禅师咧。咁知道呢个机会到啦，咁佢就问呢个黄山谷啊，佢话山谷啊，佢话现在啊，你有冇啊闻到嗰啲木西花开到嗰啲茂盛嘅香气咧？咁啊，当时呢个黄山谷答啦，佢话我已经闻到啦，你闻到啦嘛？咁啊，呢个灰堂禅师就讲啊，佢话二三子啊。以吾为隐乎，佢话吾无隐乎矣啊！啊，佢就开悟啦。意思即系话咧，嗱，今日嗰啲木西花开咗，唔系净系一个人可以闻得到噶，人人都可以闻得到啊！整个园都系木西花香，你总入嚟呢个园嘅人咧，都应该闻到。但系问题咧，你系唔系咁嘅根性啊？如果你唔避警线啦，咁你自己就有一种开悟啦。如果你俾嗰啲香气咁样闪咗去啦，你点样开悟啦？你因为一向贪话头，即使咧你闻到嗰啲香气啊，所谓闻而不闻啊，而不自觉，咁你咪开悟啦。咁啊，当时啊呢、這个黄山谷咧，咁啊个即刻咧。就跪低啊，同呢个灰堂禅师咧叩头，咁啊顶礼啊！佢话老禅师啊，你真系好似老婆婆咁啊！佢话慈悲心切啊！咁啊，当时呢个灰堂禅师讲就话，佢话只要公啊，你能够到家，我就欢喜啦。咁啊，呢啲咧就因为啊闻香而悟道啊，等于话。香呢亦都是经典，所以维摩经里面有个香饭国，他这个国家呢，只要那些人闻到这个香饭，他就开悟了。这个佛国土呢，佛之花，那些人闻到那些饭的香味，那他就开悟了。所以香饭亦都可以作佛事，亦都可以属于这个经典。咁啊，亦都有啲人因为吃着痛着而开悟噶嘛。咁啊，从前咧有一位叫做水疗和尚啊，佢个名叫做水疗。咁啊，有一日咧，佢就参呢个马祖大师。咁啊，佢去到参马祖咧，咁啊，呢个马祖同佢讲，佢话你叩头顶礼啦。咁啊，呢个水疗和尚谂下都系啱喎。咁你梗系嚟参学啊嘛，咁你见到主持和尚啊，都叩个头都好应该啊，咁佢咧就顶礼啦，咁啊正当佢一答，呢、這个水疗和尚佢即刻就起身啦，嘻嘻哈哈就大笑啦，咁啊马祖话你笑乜嘢啊？啊！就话多谢和尚一脚，我已经开悟啦。咁啊，因此咧，佢就讲一首偈啊。咁啊，逢系开悟，你有咩嘢见地咧？ 咁佢即刻讲个手计啊，佢话百千三昧啊，都无量妙门，向一无边即取去啊。嗱，咁啊呢种境界咧，就系我哋本经等一阵间讲到啊，所谓呢个叫做知假设境界咯。所谓不知解脱境界者咧，就如同呢个水疗和尚所讲啊，佢话百千个三门，无量个妙门啊，一条毛嗰次咧，你就认得噶啦。等于话佢一条毛里边咧，应该好细啦，佢就能够包含啊，所谓无量妙门包含百千三门，咁就叫做一为无量。一法之中无穷无尽的理论啊，咁啊佢能够讲出呢一番话，咁啊当然佢就开悟啦。咁啊，但系如果我哋即刻讲就唔算，因为人系口水味啦嘛。咁要你自己咧，真系开悟，讲出一番说话咧，所谓前人都所未讲噶，前人都所未闻噶，咁样咧，嗰啲大德嘅精明，你先至开悟。咁如果你得人口水味咧，就唔算数啦。咁啊，云门祖师啊，咁啊，云门祖师啊，就系我哋呢个中国啊，两千多年嘅佛教历史以来咧，所谓五家宗版，等于话现在信佛嘅人，包括我以及座上诸位，除非你唔系皈依三宝，如果你皈依三宝啊，你属于边一家嘅咧？都系唔出呢五家，林济啦、慧养啦、法眼啦、曹董啦、云门啦。咁啊，云门祖师咧，现在啊呢个道场咧就喺广东，好似喺雨园啊，喺雨园咁有一个叫云门寺，就系云门祖师嘅道场。咁啊，当年咧我哋都喺度住过啊。咁啊，虚云老和尚重修，咁啊现在咧。亦都变成咧好残旧、好烂啊！好多地方都烂晒啦吓。咁啊，云门祖师啊，佢个名咧叫做文演。咁啊，佢未曾开悟以前啊，佢有一次去到呢个睦州参呢个陈仙叔。咁啊，佢三次去到叩门，呢个陈仙叔都唔睬佢，每叩一次门，总之啊唔开门。唔应佢，亦都咧唔睬佢。到第四次啦，咁啊开门啦，咁啊开门啦，咁啊呢个云门祖师啊，咁既然开门啦，佢就想啊一脚咁啊踏入门咯。点不知佢嗰只脚一踏入去，第二只脚都未曾入啫。呢个陈仙叔啊，佢哋一掩呢个门。这个不是客气的，这个是真的。一掩一脚，那只脚当然是断的。他断一只脚就马上开悟。他就开了悟了。但是这种方法呢是这个陈仙叔才可以，但是我们就不行了。你不要看见有人跟着请问呢，踏入来一脚这样整人的脚，那就不行了。这些事就不是说普通人可以做得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哋冇咁嘅慧眼，但系陈仙叔啊，佢有咁嘅慧眼，佢系个过来人，佢知道咧系用咁样嘅方法咧可以令佢开悟，即使断咗一只脚啦，咁佢都系个祖师啊，佢都系开咗悟嘅高僧大德，咁啊亦都咧有人啊跌一家。就开悟啦，咁我啊正话一个礼拜前跌一家，可惜冇开悟，跌到个膝头哥都损咗，真系仲系损嘅。咁但结果冇开悟，就因为咧唔系咁嘅机嘅，吓可以讲平时咧冇用呢个禅宗啊嘅修养，所以就跌一百啊，跌到头崩额裂咧都唔会开悟。但系咧，如果佢平时佢用功嘅咧，佢跌一家可以开悟。咁啊，同时有个茶山寺啊，即系呢个茶山嘅主人，咁佢有一次骑只驴啊，即系比嗰啲马咧略为细只啲，冇呢个马咁雄壮咁大，嗰啲叫做驴咧。咁啊，骑只驴咧就落山，直咧大风，以降大雪啊，咁啊嗰啲雪咧都封咗嗰度桥， 都睇唔清楚啊！咁啊，结果佢一过桥咧，突然间嗰只路啊行得唔稳，歪咗一边，佢一跌就跌落呢个桥底下，佢一跌一碰佢就开悟。咁啊，有咩嘢证明佢开悟呢？就如我刚才所讲啊，呢、這个人如果真正系开悟啊，佢总系自己有一种咧，所谓从佢自心里边咧一种啊境界，佢会讲出嚟俾你听。咁我当时佢就写一首偈啦，佢话我有明珠就一妥啊，却被尘路封咗。佢话今日尘尽光生啊，都照见山河万朵啊，即系等于话咧，我悟到啊，我自己有佛性。一向都俾嗰啲尘路烦恼封住，但系我今日咧开悟啦，一跌就开悟啦，悟到我自己呢个本性啊，都系放大光明，天照大天。咁嗱，我哋讲咗咁多个故事啊，都系话除咗呢个佛经之外，好多人咧历代嘅祖师啊，扑着碰着跌着。咁佢都可以开悟嘅。咁我就头先都讲过，你普通人跌到一跤咧，佢未必开悟噶喎。你跌一百次，跌到头昏都唔会开悟。但系亦都咧，即使学云门祖师咁样，俾人夹断只脚都唔开悟。咁嗱，呢啲问题咧，我哋就要明白啦。咁啊，点解佢得我唔得咧？啊！你话俾人夹断只脚呢个机会都或者系唔多，除非系故意嘅啫。但系你话跌一跤嘅人咧，就分分钟有，随时都有跌一跤嘅。点解唔开悟咧？嗱，所以呢啲问题咧，我哋就要讨论一下。即系话，佢无论跌一跤，又或者咧俾人夹断只脚，或者掉一块瓦片，佢听见啦一声就开悟。其实这个呢不过是个因缘之道，但是他未曾到这个因缘之前，他的功夫呢用了很多了，不过这么巧呢，这个因缘到了。